你好，我是卢宇生 ，Autodesk 数据平台和计算平台资深软件工程师，也是移动平台深度神经网络实战和分布式实时处理系统原理架构与实现的作者。那主要从事 C、C++、JavaScript 开发工作和平台架构方面的研发工作，对 Swig 也是有比较深的研究。很高兴受极客时间邀请来做本次分享。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Swig 这个话题，我将带你上手 Swig， 为你提供一份清晰好用的 Swig 编程实践指南。那我们都知道 Python 是一门易于上手并实验友好的胶水语言，现在有很多机器学习开发或研究人员都选择 Python 作为主力编程语言，流行的机器学习框架也都会提供 Python 语言的支持作为调用接口和工具。因此相较于学习成本更高的 C++ 来说，把 Python 作为进入机器学习世界的首选编程语言，那再合适不过了。不过像 TensorFlow 或 PyTorch 这样的机器学习框架的核心是使用 Python 编写的吗？显然不是。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多，但最为显著的一个原因就是性能。通过 C++ 编写的机器学习框架内核加上编译器的优化能力，为系统提供了接近于机器码执行的效率。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让 C++ 在机器学习的核心领域站稳了脚跟。我们前面所说的 TensorFlow 和 PyTorch 的核心，那便都是使用 C++ 开发的。其中 TensorFlow 的内核就是由高度优化的 C++ 代码和 CUDA 编写而成。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 TensorFlow 通过 Python 来描述模型，而实际的运算则是由高性能 C++ 代码执行的。而且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不同操作之间传递的数据并不会拷贝回 Python 代码的执行空间。机器学习框架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确保了计算性能，那也同时兼顾了对框架易用性方面的考虑。因此当 Python 和 C++ 结合使用的时候， Python 本身的性能瓶颈就不那么重要了，它足够胜任我们给它的任务就可以了。至于对计算有更高要求的任务，就交给 C++ 来做吧。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如何通过 Swig 对 C++ 程序进行 Python 封装。我会先带你编写一段 Python 脚本来执行一个简单的机器学习任务，接着尝试将计算密集的部分改写成 C++ 程序，再通过 Swig 对其进行封装。最后的结果就是 Python 把计算密集的任务委托给 C++ 执行。我们会对性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并在这个过程当中讲解使用 Swig 的方法。同时在今天这节课的最后，我会给你提供一个学习路径作为日后提高的参考。明确了今天的学习目的，那也就是使用 Swig 来实现 Python 对 C++ 代码的调用，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可以看成一份关于 Swig 的编程实践指南。鉴于文章当中包含了我为你准备的大量代码清单，所以建议听音频的同学一定要打开文稿来同步学习，以获得最佳的学习体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学习这份指南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Swig。 Swig 是一款能够连接 C++ 与多种高级编程语言的软件开发工具。这里的高级语言，那我特别强调的是 Python。 Swig 支持多种不同类型的目标语言，这其中支持的常见脚本语言包括 JavaScript、 Perl、 PHP、 TCL、 Ruby 和 Python 等等，支持的高级编程语言则包括 C#、 D、 Go 语言、Java、Lua、R 等等很多语言。我们通常使用 Swig 来创建高级解释或编译型的编程环境和接口，它也常被用来当作 C++ 编写原型的测试工具。一个典型的应用场景便是解析和创建 C++ 接口，生成胶水代码供像 Python 这样的高级编程语言调用。近期发布的 4.0.0 版本更是带来了对 C++ 的显著改进和支持，这其中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面的七点。第一，针对 C#、 Java、 Ruby 而改进的 STL 包装器。第二，针对 Java、 Python 和 Ruby 增加 C++ 11标准下的 STL 容器的支持。第三，改进了对 C++ 11和 C++ 14代码的支持。第四，修正了 C++ 中针对智能指针 Shared PTR 的一系列 bug 修复。第五，一系列针对 C 预处理器的极端 case 修复。第六，一系列针对成员函数指针问题的修复。第七，低支持的 Python 版本为 2.7 以及 3.2 到 3.7。 借助于 Swig，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实现用 Python 调用 C 加加库，甚至可以用 Python 继承和使用 C 加加类。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个你十分熟悉的是用 Python 编写的 PCA 算法，也就是主成分分析算法。因为我们今天的目标不是讲解 PCA 算法，所以如果你对这个算法还不是很熟悉也没有关系，我会直接给出具体的代码，我们把焦点放在如何使用 Swig 上就可以了。我先给出了代码清单，我们保存这段编写好的代码，并通过文中对应到命令来执行，这样我们就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也就是使用 Python 编写了一个 PCA 算法，并得到了一些结果。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开始 Swig 的开发工作。我会先从编译相关组件开始，再介绍一个简单使用的例子，为后续内容做准备。首先啊，我们从 Swig 的网站下载语言代码包，并开始构建。这里的具体操作我都写在了代码块当中，你可以仔细阅读和操作。一切就绪后，那我们就来编写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同样来源于 Swig 网站。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简单的 C 文件，你可以通过你习惯使用的文本编译器创建一个名为 example.c 的文件，并编写代码。代码内容我放在了代码清单2中。那接下来我们编写一个名为 example.i 的接口定义文件，和稍后用作测试的 Python 脚本，内容为代码清单3和代码清单4。这里我来解释一下清单3的这段代码。第一行我们定义了模块的名称为 example， 第2到8行我们直接指定了 example.c 中的函数定义，也可以定义一个 example.h 头文件，并将这些定义加入其中，然后在对应的结构体中包含 example.h 来实现相同的功能。第10到13行则是定义了导出的接口，以便你在 Python 中直接调用这些接口。好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现在我们来执行下面的代码，创建目标文件和最后链接的文件。其实从代码清单4中你也能够看到，通过导入 example， 我们可以直接在 Python 脚本中调用使用 C 实现的函数接口，并获得返回值。到这一步我们就已经准备好了一份使用 C++ 编写的 PCA 算法，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其进行一个简单的封装。由于 C++ 缺少线性代数的官方支持，因此为了简化线性代数运算，我这里用了一个第三方库 Armadillo， 在 Ubuntu 下它可以使用对应的命令行安装支持。另外还是要再三说明一下，我们今天这节课的重点并不是讲解 PCA 算法本身，所以希望你不要困于此处而错过了真正的使用方法。当然为了完整性的考虑，我还是会对代码做出最基本的解释。那封装正式开始，我们先来编写一个名为 PCA.h 的头文件定义，内容我放在了代码清单5中。接着我们再来编写具体实现 PCA.cpp， 也就是代码清单6的内容。这里要注意了哈，代码清单6中用到了 utils.h 这个文件，它是对部分矩阵和数学计算的封装，内容我放在了代码清单7中。至于具体的实现代码，我放在了在代码清单8中。最后我们来编写 PCA.i 接口文件，也就是代码清单9的内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在 C++ 代码中使用了熟悉的顺序容器，但由于模板类比较特殊，我们需要用%号 template 声明一下。一切就绪后，我们执行下面的命令行，生成对应的搜库供 Python 使用。接着呢，我们使用 Python 脚本导入我们创建好的搜动态库，然后调用相应的类的函数，这部分内容我写在了代码清单10中。最后我们分别对纯 Python 实现的代码和使用 Swig 封装的版本来进行测试，各自都执行100万次，然后对比执行时间。我用一张图表示了我的机器上得到的结果，你可以对比看看。虽然这样粗略的比较并不够严谨，比如我们没有认真考虑 Swig 接口类型转换的耗时，也没有考虑在不同编程语言下实现算法的逻辑等等，但是通过这个粗略的结果，你仍然可以看出执行类似运算时两者性能的巨大差异。到这里你应该已经开始动手操作了，把上面的代码清单当做你的工具进行实践。不过 Swig 本身非常丰富，所以这里呢 我也再给你总结介绍几个常用的工具。第一个是全局变量。在 Python 当中，我们可以通过 CVAR 来访问 C++ 代码中定义的全局变量。比如说，我们在头文件 sample.h 中定义了一个全局变量，并在 sample.i 中对其进行引用，也就是代码清单11和12的内容。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Python 脚本中通过 CVAR 来访问对应的全局变量，如代码清单13的内容，输出结果为100。第二个是常量，我们可以在接口定义文件当中使用百分号 constant 来设定常量，也就是代码清单14的写法。第三个是 enumeration， 我们可以在接口文件当中使用 enum 关键字来定义 enum。 第四个是指针和引用，在 C++ 世界当中，指针是永远也绕不开的一个概念，它无处不在，我们也无时无刻的不需要去使用它。因此在这里呢，我认为很有必要的介绍一下如何对 C++ 当中的指针和引用进行操作。 Swig 对指针有着较为不错的支持，对智能指针也有一定的支持，而且在近期的更新日志当中，我们发现它对智能指针的支持一直在更新。文中的代码清单15和16就展示了针对指针和引用的使用方法，建议你仔细阅读一下。第五个是字符串，我们在工业级代码当中时常使用 stdstring， 而在 Swig 的环境下，使用标准库中的字符串需要你在接口文件当中先声明，来确保实现 C++ stdstring 到 Python string 的自动转换。具体内容我放在了代码清单17当中。第六个是向量， stdvector 是 STL 中最常见也是使用最频繁的顺序容器，模板类比较特殊，因此它的使用也比字符串稍微复杂一些，需要使用百分号 template 进行声明，详细内容我放在了代码清单18当中。第七个是映射， stdmap 同样是 STL 中最常见也是使用最频繁的容器，同样的它的模板类也比较特殊，需要使用百分号 template 进行声明，详细内容我放在了代码清单19中。到此 Swig 入门这个小目标我们就已经实现了。那还是那句话，今天内容你可以当作是一份 Swig 的编程实践指南，我给你提供了19个代码清单，利用它们你就可以上手操作了。当然如果在这方面你还想继续精进，那该怎么办呢？别着急，今天这节课的最后我再和你分享一下我觉得比较高效的一条 Swig 学习路径。首先，任何技术的学习不要脱离官方文档， Swig 网站上提供了难以置信的详尽文档，通过文档掌握 Swig 的用法显然是最好的一个途径。其次，要深入 Swig 对 C++ 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掌握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对于高性能计算来说， C++ 总是绕不开的一个主题，特别是对内存管理、指针和虚函数的应用，需要你实际上手编写 C++ 代码后才能逐渐掌握。退一步讲，即便你只是为了封装其他 C++ 库供 Python 调用，那也需要对 C++ 有一个基本了解，以便未来遇到编译或链接错误时可以找到方向来解决问题。最后我再罗列一些学习素材供你进一步学习参考。第一便是 Swig 文档，文中我提供了几个相关链接，你可以点击查看学习。第二个是 C++ Primer 这本书，作为 C++ 领域的经典书籍，那这本书对你全面了解 C++ 有极大帮助。第三则是高级 C++ 编译技术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更为进阶，你可以把它作为学习 C++ 的提高和了解。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关于 Swig 你有哪些收获或者还有哪些问题，都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讨论，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给你的同事朋友，我们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